相信继续他恐惧未知的世界，对峙冷眼他迎战家乡的仇敌，怀疑不安将他从温暖中刚刚抛弃，再落不回原地悲喜一起，只能拥抱自己

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，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，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，来涂改，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。你不要说话太坦白，搞得我心里好悲哀，再不怎么样好歹也是一场爱，生日刚过，只是记忆空了一块，你怎么还不来涂改，我以为你能把这边更精彩。你不要说话太坦白，心里好悲

守护着你，沉默的等奇迹，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。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，叛逆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。 Stacking blue faces straight to the ceiling.